这个体验哈， 对， 是氦气球， 没错没错没错。那很多的游客，中国游客去土耳其的时候可能会坐上这气球，那、 嗯、 不用去太远哈，来到韩国也能、嗯、尝试一下这样的一个气球、 嗯、 那有一个叫 Flying 水源的一个游戏、有一个活动，是将这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氦气的这个气球、 嗯、 把它就是放飞至150米的上空、 嗯、 然后人可以乘坐在上面，大概可以容纳30多个人 嗯 然后在上空上能够这个鸟瞰整个水源的这个风景、 哦、不光是华城了 不光是华城，我倒是没有坐过，但是我在开车经过的时候看过这个 过 哦，对，气球就腾、嗯、就 升得很高， 对对对，升得很高， 大吗？ 很大很大、 哦、 很大很大，对， 可以容纳30人的话真的是 容纳30人是很大的， 对，很大的、啊、 对， 所以热气球想体验不用去土耳其了 对，不用去土耳其要营业时间有的是早上9:30到晚上9点为止都可以去来体验一下、 嗯、我觉得晚上应该不错， 对，晚上很不错， 看看夜景什么的， 是 啊，是的啊、 嗯、 当然了，乘坐热气球的时候呢肯定会有一些注意事项， 嗯， 您一定要严格遵守啊因为如果在空中的话，尤其这个又不是我们人为就可以单纯的控制的，它要靠气象等等、 嗯、 如果你不听指挥的话可能会有些危险， 对、 嗯、要小心，好的，嗯，好的，那我们正在为您介绍的是水源华城这一个非常有历史感的地方， 嗯， 同时呢也可以啊、了解到现代的一些氛围的一个故宫吧算是， 嗯， 那其实五月份呢这里也有很多的庆典啊，来为我们挑几个介绍一下。 庆典非常多，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个叫水源戏剧庆典吧、 嗯、戏剧庆典， 这个庆典，对，这个庆典是非常有历史的、 嗯、 是从96年开始每年都会在水源华城的行宫一带举行这个庆典、 嗯嗯、 那这次的场所是搬迁了，不在行宫了，是在京畿道的这个想象 campus、 哦、 想象的这个想象 乐 乐园，对对对、 嗯、 那当然了，这个京畿道想象乐园也和这个水源华城非常近的， 嗯， 那是在5月25号到5月27号、 嗯、 它会举行为期3天的这个戏剧的这个庆典， 嗯嗯，如果您五月末选择来韩国旅行的话呢，可以来到华城啊、 嗯、 看一看这个华城的行宫啊，或者是这个当时的一些建筑啊， 对， 结束之后呢您可以去参加这个戏剧的庆典， 对 啊、应该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嗯， 嗯，这里好像也有这种海外的一些演出， 没错没错，还有海外的演出，这次听说是邀请了法国的这个戏剧的、哦、对，团队、 嗯、 他这个特别是将这个100吨的这个起重机、 嗯、 利用一个100吨的起重机，将这个起重机上面布置一个舞台、 哦、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表演艺术家在40米高的上空进行一些打击乐的一些表演、 哦、很惊险刺激， 对，还有空中秋千啊什么的、嗯、 真是视听全方位的一个体验、啊、 没错、 啊、希望大家能够来到这里去感受一下， 嗯， 好的，我们这期节目呢马上要接近尾声了，这期为您介绍的是位于京畿道水源的华城，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这里看一看，那下一期呢为您介绍一个比较神秘的地方嘛，首先这个名字可能是比较神秘啊， 是 啊，它的名字呢是英文 Camp Graves，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您关注下期节目，您就知道了。 嗯， 那在这里呢，我跟丽华也更新，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嗯，我们下期见。 下期再见，拜拜。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很多人认为啊，老年人退休之后呢，应该种种花，养养鸟，日子呢可以过得非常的悠闲。但是一些老年人他们的退休的生活呢，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因为呢他们从事了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好，那么了解具体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我们知道啊，许多中老年人，特别在城市像北京上海的老年人，开始了一项新的业余爱好，业余模特。在北京啊，大概有1000多个业余模特团体，他们的成员啊都是中老年人，他们通过尝试新鲜事物呢，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许多中老年人啊，这个中老年人，我们用一个中呢，是 middle and 老呢，我们尽量啊避免用这个 old 这个词来表示老，因为这个 old 呢很多老人听完之后呢是不舒服的。我们呢可以换另外一个词来表示老呢，用这个 senior 这个词， S-E-N-I-O-R senior， 它表示一个高级的意思，表示高级的居民啊，那么可以指他们的年龄，他们的经历啊，他们的阅历呢更加的丰富。那么老年人听完之后呢觉得还不错，所以说同学们，如果指老人的话呢，最好用这个词 senior 来表示。那么中没有问题，用 middle 啊， many middle age and senior 市民啊，或者说这个居民，用这个 people 可以。那么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叫 citizen， 居民 citizen， C-I-T-I-Z-E-N。 那么同学们如果不想用这个词的话呢，用这个 people 没有问题。他们拾起了，有了一个新的爱好， take up 表示拿起来了，这里面呢表示一个完成的概念，用 have taken up 啊，已经拿起来了，已经获得的意思， taken up a new hobby。这里面呢他用一个 hobby， 一个爱好来说，对于他们来讲啊，不是一个简简单单一个爱好了，而是一个事业了。 amateur 或 amateur 啊，两个发音都可以， amateur 表示业余的意思， A-M-A-T-U-R amateur 可以 amateur。 它相对的词呢是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是职业的，如果是业余的话呢是 amateur， A-M-A-T-E-U-R 职业的话呢是 professional。 runwaymodeling 哈，这个 modeling 我们学个 model， 作为名词呢表示模特， modeling 是指那做模特这件事情哈。 On average there are around 1000 amateur runway modeling team in Beijing， 大概有1000多个业余的模特队哈，模特团体 in Beijing， whose members are made up of， 由谁来构成呢？ be made up of middle aged and seniorpeople or citizen who are pursuing 啊，他们追求了一个 higher quality life， 更高的一个品质的生活啊，这个 higher quality life 前面用的动词呢是 pursue， P-U-R-S-U-E 追求啊，这一词同学们记下来， pursue a quality life， 有品质的生活，通过 by trying new things and experiences， 通过新鲜的事物和新的一个经历哈，来提升自己的生活的品质。好，下面呢我们看几位模特队的这个队员。第一个呢是李丽哈， Lily 哈，也可以叫 Lily 哈。李丽呢生于1948年，她退休前呢是一名数学老师，她已经做了3年的业余模特，并在上百个广告中呢出镜了。最近啊，有2家公司要求他去河南郑州去拍摄广告啊。Lily was born in 1948, was a math teacher before she retired. 退休前是一个 math teacher. She has been amateur models for about 3 years. 成为一个业余的模特啊， amateur 或 amateur 都可以啊。啊，一个业余的模特 for about 3 years has been shot in more than 100 advertisement， 在100多个广告当中已经出镜了啊，他已经被 has been shot， 这里面这个 shot 不是说被枪击中了，而是说呢拍摄的意思哈，所以这个词呢大家看的时候呢要小心了，一定要注意它的一个语言的背景哈。如果说拍摄影片的话呢是拍摄的意思，如果说在这个战争片当中的这个 shot， 它一般呢是指被击中的意思， has been shot in more than100， 后面这个广告啊有两个发音，一个呢是英式的 advertisement 啊，美式的是 advertisement， 都是可以的，跟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业余呢 amateur 哈、啊，英式的 amateur 哈、啊，是美式的都可以哈。Two companies recently asked her to go to 郑州河南 province to shoot ads， 两家公司让她去郑州去呢拍摄这个广告，用的词呢 shoot 这个词 shoot as 拍摄广告哈，那么这个 shoot 当然不是说射击的意思了，是拍摄的意思。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这位李阿姨哈，她这个拍摄广告的一些经历吧哈，同时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哈，不是说大家看这个模特呢所有的工作的环境非常的风光特别的舒服，在 T 台上走来走去就可以了，那么有很多情况下呢需要去外景的，那么有的外景呢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那么他有一次啊接受了一次拍摄任务，他被要求呢坐在一辆移动的摩托车后面进行自拍，由于白天的交通流量太大了无法完成拍摄，他们决定啊在天亮前拍摄，因为那个时间段呢车比较少哈、啊，所以呢拍摄效果会更好一些。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因为李阿姨啊很多年没有熬夜了，因为她可能需要在凌晨的时候或者说特别特别早，可能说三四点钟四五点钟的时候呢进行拍摄，因为她多年没有熬夜啊，所以说有些不习惯，但是呢她还是完成了广告的拍摄。在高峰时期哈、啊，特别忙的时候呢，李阿姨每个月呢会拍摄6到7个广告，有的时候呢还需要到其他的省份出差去拍摄。For one shoot, she accepted. 这里面这个 shoot 作为名词啊，表示说拍摄的这个任务啊，她所 accepted， 她所接受的。She was required. 她被要求 to sit on the back of something， 坐在什么什么的后面 ，back of a moving motorcycle 哈、啊，这摩托车哈、啊，摩托啊后面，同时啊不是一个静止的哈、啊，静止的话呢这个难度不大，但是呢是一个移动的摩托车哈、啊，这个呢的确我们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坐移动的摩托车，然后呢还要拍照片都很难、啊，这个特别呢这个平衡啊很困难，更不用说呢这像李阿姨差不多都快70岁了哈、啊，所以说呢对她来讲难度呢会更大一些，同时啊还要 take selfies。啊，进行这个自拍，这里面这个 selfie 我们讲过了 ，selfies， take selfie， take selfie， 这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种大家进行媒体沟通的方式，大家进行自拍，然后呢发到自己的微博和微信上面哈，让你的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您吃的美食，去过的一些美丽的地方哈等等，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娱乐的方式吧。那么这个词希望同学们记下来 ，selfies 啊 ，selfies。Since the traffic flow was too heavy during day to complete the shoot， 由于白天的这个 traffic flow， 这里面是交通的流量啊 ，flow traffic flow 太繁忙了哈，这个繁忙啊用的一个英文词呢是 heavy， 太沉了。当然我们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呢不能说把这个交通翻译成沉，而是说呢交通过于繁忙，这个词哈 heavy。During the day to complete the shoot 哈，基本上呢很难完成这个拍摄。They decide to shoot before dawn， 这个 dawn 呢这个意思呢翻译成中文呢是黎明前进行拍摄。Although Lee had not stayed up that late in many years， 李阿姨啊很多年没有熬夜了，这个熬夜这个叫 stay up， stay up， stay 我们说待在那儿， up 表示说呢站起来或坐起来啊，没有睡觉的意思，所以呢这个词转移一下表示熬夜 stay up that late in many years， 那么的晚。 She still completed the shoot for the ad， 但是呢仍然完成了这个 shoot。During peak business times， 哎，出现了一个高峰啊，这个 peak， P-E-A-K， 这词啊，它原来是指的这个山的这个山峰，用这个 peak。 同时啊，也可以指呢一些图表里面出现了一个波动的高峰，用这个 peak 这个词。另外呢，特别在买车票的时候，如果说你买的这个票呢处于一种这个 peak time， 是一个高峰期，特别呢在春节前后呢，如果大家买机票的话呢，这个机票会非常的贵，那么这是一个 peak time。 那么说一个相对非高峰期呢，大家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叫这个 flat， F-L-A-T 哈，扁平的意思。同时啊，也可以用这个 O-F-F off peak 淡季哈。那么淡季的话呢，买票啊，出去旅游啊，相对呢更舒适一些哈。所以说这个 peak 这个词呢，它不仅仅指的是山峰，还有其他的意思。They shoot 6 or 7 ads a month， 他呢一个月呢拍6到7个广告。And she still sometimes need to travel to other provinces to work， 需要呢去其他的省份呢去工作啊，去呢出差。他说啊，有的时候呢感觉很累啊，但是呢休息过来之后呢，他感觉到呢完全可以呢投入到下一个工作当中啊，所以说他工作上瘾，但是呢虽然累，但是呢累的并幸福着。Sometimes I really feel tired, but after I 那么休息过来，用一个词叫 recover, R-E-C-O-V-E-R 这个词呢表示恢复过来，指一个人累啦或者是生病之后的一个恢复哈。Recovered, I feel I can just put myself into the next job， 我可以把自己放到下一份工作当中了，这是英文的直译了。那么也可以说可以投入到下一个工作当中，对这个工作呢是非常非常的 interested 啊，非常的感兴趣。或另外一个词呢叫什么 addicted， 已经上瘾了，已经着迷了啊，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那么李阿姨呢享受着忙碌的生活，甚至呢把出差当成了一次旅行。如果没有模特这件事情的话呢，她会感觉到呢她的生活缺少了一些东西。她认为啊，以一种快乐和积极的方式生活也是对家庭的一种贡献啊，所以呢他看待这件事情呢是多维度的哈啊，同时呢也是非常积极乐观的去看待这件事情。Lee enjoy her busy life， 啊，非常喜欢这种忙碌的生活。Even treats the trip she takes for the shoot as a personal travel. Treat something as something 啊，把什么什么东西当成了什么东西。She treats the trip， 她把这个旅行然后呢 as a personal travel， 一个个人的旅行了哈，他不是简简单单的是出差了，而是说呢一个出去玩哈，同时呢体验一下外地的人文风情等等哈，所以说呢觉得很好，既赚钱同时呢又免费旅游了，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Without such business， 没有了哈这件事情的话呢， I would feel that something is missing in my life，我感觉到呢生活当中缺失了一些东西。 Something is missing in my life， she said. I think that living our life in a happy and positive way， 过的一种快乐的积极的啊一种生活方式啊，这个 happy and positive， P-O-S-I-T-I-V-E 这个词啊，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表示说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呢非常的积极向上，非常的乐观。它呢可以指一个人的attitude 哈，他的态度呢是非常的乐观向上的 positive attitude， 也可以指呢一个人哈对某件事情的看法呢是 a positive， 就是说同意某件事情哈。特别在美语当中，我们说 Are you positive? Yes, I'm positive， 表示说非常肯定哈对某件事情。所以这个词同学们争取呢给它记下来。这种生活方式呢也是对家人对家庭的一种 contribution， 一个贡献。这个词哈，我们记下来 ，contribution， C-O-N-T-R-I-B-U-T-I-O-N， contribution to our family 哈，对家人的、对家庭的一种贡献。好，那么了解完了李阿姨呢，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位阿姨呢，叫做林伟哈，林伟阿姨，林伟阿姨呢，身高 1.8 米哈，是非常高的，是呢北京最早的一批哈中老年模特队的成员之一，她在这行呢干了差不多10年了。一开始啊，他偷偷摸摸的去报名成为了一个模特，过去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中老年模特受到了公众的认可，越来越受欢迎。但是十多年前啊，可能还觉得不太好意思哈，那么呢会觉得年轻人看了会怎么怎么说哈。现在呢 受到了大家的公认和认可。林伟 who is 1.8 meters tall 1.8 米高 was one of the earliest middle-aged female amateur models 是一个中年的女性的业余模特 amateur models on the scenes in Beijing has been working in the field for more than 10 years 在这个行业当中已经工作了差不多十年了 I want to registered R-E-G-I-S-T-R register 表示报名登记的意思 I want to register to be a model secretly 用了一个副词呢偷偷摸摸的去报名了 secretly It was not like what it is now 表示现在和过去呢是不一样了 It was not like 就过去呢不像 what it is now 非常简单的几个词呢就把过去和现在的一个对比呢给展示了出来It was not like what it is now Nowadays, middle-aged and senior models 中年和老年的模特呢 are recognized by public 被公众呢所认知了解 and more welcomed 受到人们的欢迎好那么看一下这个与专业模特不同的是呢中老年模特呢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在 T 台上走来走去他们表演的呢通常是专注一个主题同时啊更倾向于展示内在的美这种内在的美呢是由阅历堆积起来的那么有的人会问当一个人满脸都是皱纹的时候是不是很丑呢那么这些老年模特说呢当然不是了好那么看看与什么什么不同 different from professional models 这次碰到了职业的 professional models middle-aged and senior models do not simply walk down the runway 这个 runway 就是 T 台上不是简简单单的走来走去 their show usually focus on a theme 关注于一个 theme T-H-E-M-E 一个主题 what we tend to show is inside beauty内在的美 beauty 我们说美丽的名词 inside 表示里面的 inside beauty which is 后面一个积累 accumulated by age A-C-C-U-M-U-L-A-T-E accumulate 但是呢这里面做一个被动语态出现了 which is accumulated by age is ugly when one has wrinkles 有一个问题脸上都是皱纹了 wrinkles W-R-I-N-K-L-E 当然了这个皱纹呢用的复数形式wrinkles 一般一个人脸上不可能说只有一个皱纹一般都是几个或是满脸的皱纹wrinkles 是不是 ugly of course not 当然不是了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Many middle-aged and senior citizens have taken up a new hobby, amateur runway modeling. On average, there are around 1,000 amateur runway modeling teams in Beijing, whose members are made up of middle-aged and senior citizens who are pursuing a higher quality life by trying new things and experiences. Lily, who was born in 1948,was a math teacher before she retired. She has been amateur model for about 3 years. She's been shot in more than 100 advertisements. Two companies recently asked her to go to Zhengzhou, Henan province, to shoot ads. For one shoot she accepted, she was required to sit on the back of a moving motorcycle and take selfies. Since the traffic flow was too heavy during the day to complete the shoot, they decided to shoot before dawn.Although Li had not stayed up that late in many years, she still completed a shoot for the ads. During peak business times, Li shoot 6 or 7 ads a month, and she will sometime need to travel to other provinces to work. Sometimes I really feel tired, but after I recover, I feel I can just put myself into the next job, she said.Li enjoyed her busy life, even treats the trip she takes for the shoot as a personal travel. Without such a business, I would feel that something is missing in my life, she said. I think that living our life in a happy and a positive way is also a kind of contribution to our family. Lin Wei, who is 1.8 meters tall, was one of the earliest middle-aged female amateur models on the scene in Beijing, has been working in the field for more than 10 years. I want to register to be a model secretly. It was not like what it is now. Nowadays, middle-aged and senior models are recognized by the public and are more and more welcomed. Different from professional models, middle-aged and senior models do not simply walk down the runway. Their show usually focuses on a theme. What we tend to show is inside beauty, which is accumulated by age. Is it ugly when one has wrinkles? Of course not, she said.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一家出去划船，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Everyone, my name is Hannah.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Today, Peppa and her family are going boating. So my question for you is, have you ever been boating? And what kind of boat did you go in? Me, I love to go boating. I've been in canoes, in kayaks, in little dinghy sailboat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boats we can try.Let's see which one Peppa and her family choose. Are you ready? 3, 2, 1, let's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Peppa Goes Boating. Ding, ding. Peppa and her family have come to the lake to go boating. Boats, boats, get your boats here, calls Miss Rabbit. Wow, look, we can see lots of kinds of boats. I don't know which one they will choose. Ding, ding. The pedalers look nice and relaxing, smiles Mummy Pig. Yes, agrees Daddy Pig. They've got a big paddle wheel to make them go. So I think they will choose the pedalo boat.Ding, ding. Daddy Pig, Mummy Pig, Peppa and George all climb onto a pedalo. You have to pedal, Miss Rabbit tells them. Enjoy your boat trip. Off we go, shouts Daddy Pig. Peppa and George giggle. It's like a bicycle on the water. Splish, splash. Ding, ding. Emily Elephant and her family arrive.Hello, Miss Rabbit, says Mr. Elephant. We'd like a canoe, please. Certainly, says Miss Rabbit. Okay, so what boat do we have here? We have a canoe. One more time. Canoe. Very good. Ding, ding. Ahoy there, Miss Rabbit. It's Danny Dog and his dad, Captain Dog. They want to go out in a sailing boat.Aye, aye, Captain. I mean, Dad, says Danny Dog. All right, this boat is a sailboat or sailing boat. Ding, ding. We're sailing, shouts Danny. We're canoeing, shouts Emily. We're pedaling, shouts Peppa. Poor Daddy Pig. Pedaling a pedalo is a lot harder than it looks.Oh dear, look at Daddy Pig. What colour is his face? It is a really dark pink colour. I think he's finding it a little bit difficult. Ding, ding. It is time to stop for lunch. Mummy Pig passes around the sandwiches. Here's some bread for you, Mrs. Duck, grins Peppa. Mrs. Duck likes picnics.Everyone likes picnics. So everybody is enjoying the sandwiches. Yummy. Ding, ding. Miss Rabbit rings her bell. Ding, dong, ding, dong. Come in boats 1, 2, and 3, she calls. Your time is up. 1, 2, and 3, says Peppa. That's us. Ding, ding.Let's see who can get back first, says Mummy Pig. We'll have a race. Everyone goes as fast as they can. I'm not sure I can pedal much faster, puffs Daddy Pig. Captain Dog is lucky. His boat has an engine. So who do you think will win the race? The elephant family, the pig family, or the dog family?I don't think Daddy Pig can win the race. He has to pedal.